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童子戏醉侠，佳人困娇娃，得遇天仙子，柳岸又开花。 门外传来一个人轻轻的呼唤：“ 平姑娘。” 平姑娘说：“进来。你已去回禀少庄主夫人了吗？”少夫人说了什么了？进来的正是那青衣垂髫童子。他躬身说：“少庄主夫人只笑了笑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”平姑娘瞟了胡铁花一眼，又说：“你可曾见到那位楚香帅了？”那青衣童子又笑了笑说：“是，见到了，他果然是个很体面的男人，至少比这一位好看多，也聪明多了。”胡铁花忍不住哼了一声说：“哼，小孩子懂个屁。”平姑娘大笑：“就因为小孩不懂事，所以他说的才是真话。”那青衣童子忽然又笑着说：“我常听别人说这位楚香帅如何如何了不起，可是依我看吧，他除了长得比别人好看一些之外呀，别的那都稀松平常的很。我方才刚走进去没多久，他就被少庄主踢了一脚，躺在地上连动都不能动了。”胡铁花怒道：“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活见鬼了吧？” 那青衣童子笑嘻嘻地说：“哼，你若认为我在骗人，你别相信就是了。”胡铁花咬着牙呆了半天，终于还是忍不住说：“ 我不相信你啊，可是你说说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闲得没事，你说。” 那童子笑着说：“你闲得无聊啊，我忙着呢，我还没工夫说给你听呢。”他嘴里说着话，竟已转身扬长而去了。胡铁花又急又气，连脖子都粗了，却无法可施。谁知过了一会儿，那童子忽然探进头来，望着他笑着说：“你若真的想知道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了，我还是有个法子。”“ 是什么法子？”“ 你要是肯送点东西给我，我心里一高兴啊，说不定就说给你听。”“ 好，你要我送给你什么？” 那童子眼珠一转说：“别的我也不要，我只要你身上那个银匣子。” 胡铁花冷笑着说：“ 柳无眉他果然没有忘记这个东西，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拿？” 那童子说：“少奶奶何必亲自出马呢？就算我现在莫说只要你这样东西，哼，我就算要把你的衣服裤子全都剥下来，你也有干瞪眼的功夫了。”哼， 胡铁花的眼睛果然瞪得比鸡蛋还大，说：“ 你敢？” 那童子笑着说：“有什么不敢呢？哼，只不过我们李家的人一向很有规矩的，绝不肯随便要人家的东西，除非你心甘情愿的送给我。” 平姑娘嫣然一笑说：“ 你放心吧，胡大侠一向最慷慨不过了，绝不会舍不得这样东西的。何况他嘴里虽然不说，那心里已经急得要命了。你若还不肯说出那位楚香帅现在的情况，他呀，说不定真会被你活活的急死了。 胡铁花虽然火冒三丈，但他确实急着想知道楚留香的消息啊。这个消息纵然不可靠，总是比没有消息好啊。他只有暗中叹了一口气，嘴里却大声地说：“ 不错，胡大爷一向大方得很。你若要，那走吧。” 那童子立刻从他的身上掏出了那暴雨梨花钉，他笑着说：“ 这可是你心甘情愿送给我的，我可没有强迫你，对不对？” 活该我倒霉吧，哼！ 那童子笑着说：“ 你还算倒霉啊，哼，跟你那个朋友一比，你就走了大运了。” 他究竟怎么了？你快说！ 他被少庄主一脚踢倒之后，少奶奶立刻窜过去，一剑刺出，那位鼎鼎大名的楚香帅，他竟然连闪避都不能闪避了。 胡铁花纵然不相信，听到这里也不禁失声惊呼。那童子却笑了笑，缓缓地接着一说：“ 但是，那五位前辈却认为少奶奶不该杀他，竟一起出手挡住了少奶奶的剑。” 听到这儿，胡铁花不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 看来那五个人不失为名家风范。 你此刻相信我说的不假了吗？” 胡铁花还没有说话，平姑娘已经笑着说了：“ 哈，他当然信了，因为一个人对于好消息，那总是比较容易相信的。” 那童子说：“ 那要是这样，我再说下去，他只怕连一个字都不会相信了。” 平姑娘眨了眨眼睛说：“哦。”童子接着说：“ 我现在要再说下去啊，就没有一句是好消息了。” 蝴蝶花哑声说：“ 怎么？那五个人改变了主意？” 童子说：“ 他们五个人呢，虽然有些假道学，但究竟不是老糊涂啊，还分得出事情的轻重的。少庄主对他们小意大意，他们五个人终于一个个就都撤手了。” 胡铁花虽然不信他的话，却又不能不信，忍不住说：“ 后来呢？你说呀。”“ 后来我走了。” 胡铁花大叫：“ 你走了？你走了？你为什么要走啊？” 那童子笑了笑说：“ 因为我最怕看到死人了。我看到少奶奶的剑已经刺入了她的胸膛了，我就立刻悄悄溜出来了。 这可是坏消息啊，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的，但是你迟早总有相信的时候。我根本不必说谎来吓唬你。” 胡铁花只觉得全身都发麻了，满头大汗如雨而落。 那童子笑着说：“ 只不过我走了之后啊，也许会钻出一个人来去救他。我早已经听说过楚留香的朋友是不少的，是吗？”“ 当然会有人去救他的，当然会有人去救他的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” 胡铁花把这一句话接连说了好几遍，只因为他怕连自己都不相信，所以多说几遍来加强信心。怎奈他说了七八遍，自己还是没法相信。那童子悠然说：“ 你想有什么人会来救他呢？” 胡铁花说：“ 那救他的人多得很呢，太多了，多。”“ 那你倒说说，你说两个听听吗？”“ 比如说中原一点红、万里独行、戴老前辈， 少林南宗掌门天风大师，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姬冰雁啊，哈哈，你总该听过这些人的名字吧？ 胡铁花虽然拼命地在安慰自己，但也知道这些人绝不可能会忽然赶来的，何况他们就算来了，也未必能救得了楚留香。那童子的眼珠又一转，说：“ 不错，我好像看到来了一位老和尚，好像是天风大师。”“ 啊，你真的瞧见了？”“ 嗯，可是我后来呀，又仔细一看，才知道，那不是个和尚，只不过是个兔子而已。” 胡铁花简直气疯了，也快急疯了。那童子却笑嘻嘻地说：“ 哼，不要生气嘛，也不是存心想气你，只不过你既然喜欢自己骗自己，我只好帮忙骗骗你了。” 胡铁花大声地吼着：“ 你认为很得意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要是真的杀了楚留香，这不出半个月，这雍翠山庄就要被人夷为平地的。”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就听到屋子里边响起了一片咯啷咯啷这样的声响，听起来仿佛是铁器敲打声。再仔细一听，这声音竟似自地下传上来。那童子望着平姑娘笑着说：“ 怎么，莫非是那只母老虎又在发威了？” 平姑娘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他这是在叫人呢，我若不下去啊，他就要一直敲个不停，直到把人都吵死。” 那童子笑着说：“ 你给他点颜色看嘛，他就会乖乖听话了。” 平姑娘说：“ 我早就想给他们看了，可少奶奶却偏偏要我客客气气地对他们。哼，现在呀，幸好那姓楚的已经完了，我呀也总算可以脱离苦海了。” 胡铁花眼睛又瞪起来了，大声地说：“ 你说的可是苏姑娘他们？” 平姑娘眼波流动，忽然笑着说：“ 你不是想瞧瞧他们吗？好啊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”哎，对了，我看你跟那只母老虎啊，那可是天生的一对了。 他把墙上挂着的画轴一卷，画儿卷起来之后，露出了一条地道，走下几级石阶儿，那就是一间装着铁栅栏的地室。胡铁花一到了下面，先瞧见了三只乌龟。这三只乌龟是用大笔浓墨画在迎面的墙上的，最大的一只竟画得比圆桌子还要大。最妙的是，这些乌龟的头上还有些胡子，另外两只就画得比较小，旁边分别写着李官于小巷、李玉涵小巷、柳乌梅小巷、岭南宋田儿戏墨、中原李红秀题字。这幅大中堂旁边还有一幅对联儿：“ 儿子是衰仔，老子是衰公，媳妇是衰婆，一门三衰人。” 胡铁花此刻要不是心事重重啊，只怕早已看得笑出声来了。 然后他才瞧见了四个人，四个都是年轻漂亮的绝色美人。胡铁花最先看到一个梳着两条大辫子、淡褐色的瓜子脸，上配着一双又灵活又俏皮的大眼睛，此刻他正在用一个铜盆在铁栅栏上敲着，敲个不停。 他旁边一个穿着一件烈火般的鲜红的衣裳，那皮肤却白得像是白玉的，又嫩得像是可以吹弹得破的人。 另外的两个人却正在那边下着棋，这边虽然已经吵翻了天，那边却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听见。左面的一个人又温柔又文静，松松的发髻，清澈的眼波，看来就像是天上的仙子，已久不食人间烟火了。右面的一个人艳如春天的桃花，却冷如冬天的寒冰，那惨白的脸上有一双如海水般深邃的眼睛。蝴蝶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 总算是见到他们了，只可惜太迟了一点。 那位大辫子的少女见到了平姑娘，就大笑着说： 哼，帅女啊，你的腿断了吗？ 嗯， 平姑娘微笑着说： 哼，我不是摔你，你的话我听不懂。 那少女大笑着说： 哼，你不懂啊，你不懂我为什么叫你摔你吗？ 他脸上的表情千变万化，丰富得很，明明还在笑，忽然间就绷起了脸，厉声说： 我问你，你们家的主人都死光了吗？啊，为什么到现在来不跟我们讲话嘞？ 他说的官话中夹杂着一点方言，平姑娘总算能听懂，可是他还没有说话，那个红衣少女忽然又瞪大了眼睛，失声说： 吼吼，你是不是姓胡啊？ 胡铁花笑着说： 不错不错，我正是胡铁花呀，这想不到你居然还认得我。 他刚说出自己的名字，那纤弱的少女也立刻放下了棋子，忽然站起来，三个人一起瞪着她。蝴蝶花叹了一口气说： 我知道我知道，你是苏蓉蓉，你是李红秀，你是宋甜儿啊。我以前看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还是小孩子，想不到现在长这么大了。 李红秀嫣然说：每个人都会长大的是吗？ 蝴蝶花说：对，我早就想看看你们了，只可惜这个时候可不好，这个地方更坏。 平姑娘将她放在铁栅栏前，笑着说： 哼，哎，老朋友见面就多聊聊吧。 她嘴里说着话，用脚尖在地上轻轻一点，那块石板就忽然像翘翘板似的一翻，蝴蝶花人就像球一样被捆着滚到了铁栅栏里。李红秀和宋甜儿抢着把他扶起来，为他解开了身上绑着的牛筋，两个人一起吱吱喳喳地问： 哎，你怎么会到这儿呢？是啊，你怎么会到这儿了？怎么回事啊？ 胡铁花苦笑着说： 我也想问你们呢，你们怎么回到这儿了？ 宋田儿抢着说：哎呀，我们去到沙漠，然后…… 他吱吱喳喳地说了一大堆，忽然停住了嘴。 哎呀呀，我讲话你听不懂，还是让他们讲吧。 李红秀说： 长话单说吧，总之啊，我们到沙漠去玩了一趟，就回来找楚留香，却在半路上遇见了李玉涵和柳无梅夫妻了。 哦，那你们认得这夫妻两个人？ 谁认得他们呢？只不过那天我们到快意楼去找小孟尝打听消息的时候，他们恰巧也在那儿啊。 哦，他们只怕并不是恰巧在那儿，而是故意在那儿等着你们。 李红秀说：我们本来就觉得这夫妻两个人看来人蛮不错的样子， 又听说他们是很有名的世家子弟，自然就不会对他们有提防之意啊。他忽然停下来，望着胡铁花说：“你要是不知道他们的为人的话，你会对他们有提防的心吗？”“ 我也不会。不会，只因为我们都没有楚留香那么聪明，也没有他那么仔细。” 李红秀接着说：“是啊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他要我们一路同行，我们就答应了。谁知他们竟在我们的茶壶里悄悄地放了迷魂药了。等我们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被送到了这里。唉，我实在想不到，像他这样的世家子弟，也会耍如此卑鄙无耻的手段。”“ 对，还了我也想不到。 可最奇怪的是，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他们究竟存的是什么心。我们被关在这里之后，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们。”他指着宋田儿又说：“这个小鬼呀，他天天骂，天天吵，但无论他怎么骂怎么吵，那李家的人就好像全都死光了，连一个都不肯露面。我们都气急了，我们就在墙上画了三个大乌龟。可是啊，他们就真的像是变成了缩头乌龟，躲着不敢见人了。”说到这儿，李红秀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哎，你想，他们究竟是在打什么主意啊？” 胡铁花满腹苦水，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室之内叙前情，恩爱夫妻爱意浓，难言之隐怎说尽，醉独鲍鱼梨花丁。 苏蓉蓉问胡铁花， 哎，你是不是已经见过楚留香了？ 苏蓉蓉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胡铁花，胡铁花只觉得他那双温柔的眼睛此时变得无比的明亮，竟使人不能在他的面前说谎。胡铁花只有点了点头说， 我见过他了。 那他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啊？ 胡铁花垂下了头，避开了他的目光，讷讷地说， 我也不太清楚。 苏蓉蓉走到了他的面前，一字字地说， 你一定知道，我希望你不要瞒我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我都希望你告诉我，因为我们有权知道。 他的语声仍然是那样的温柔，但是说到后来变得焦急和尖锐了，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不祥的预兆了。可是胡铁花怎么忍心在他们的面前把楚留香的凶信说出来呢？只可惜呀，胡铁花并不是一个善于隐藏自己情感的人，他虽然一个字都没有说，可是他面前的苏蓉蓉的脸色已经渐渐地变了，他似乎失去了重心，身子站不住倒下去了。宋田儿和李红秀惊呼着扶住了他，只听一声轻斥，黑珍珠忽然走过来扼住了胡铁花的咽喉，他苍白的脸已经全无一丝血色，他瞪着胡铁花轻轻地说，他究竟出了什么事？你不说我就先杀了你。苏蓉蓉挣扎着爬起来，颤声说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他是绝对没有恶意的呀。黑珍珠说，但他为什么不肯说呢？他究竟想隐藏什么？ 苏蓉蓉的眼睛里已经流下了泪，黯然说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他不肯说，那只不过是怕伤害咱们，怕咱们伤心。 他的话没有说完，已经是泣不成声了。李红秀、宋田儿、黑珍珠三个人也似乎全都站不住了，三个人一起瞪着胡铁花。胡铁花瞧见他们的眼色，那心里就好像被针在刺。直到此刻，胡铁花才懂得伤心的滋味。 突然间，一个人飞也似的冲进来了，这个人他赫然正是李玉涵。 一见到他，李红秀他们的眼睛里就好像要冒出火来了。李红秀高声地说： 你这个恶贼，你居然还敢来见我们。 宋田儿颤声说： 你把我们的醋溜香怎么样了？ 黑珍珠厉声说： 你最好快快杀了我，否则我迟早总有一天要杀了你的。 胡铁花怒喝道： 恶贼，你敢跟我一决生死吗？ 四个人一起破口大骂。 可这个李玉涵，他竟然好像是没有听到。 只见他的脸色竟然比李红秀他们更悲伤更可怕，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他的全身都在不停地发着抖。 胡铁花他们反而不禁觉得奇怪了，正猜不出他怎么会变得如此这个样子呢。 柳无梅忽然也冲进来了，她的神情不但很悲伤，而且很惊慌。她竟然冲到了李玉涵的面前，紧紧地抱住了他，颤声说： 都是我害了你了，都是我害了你了。 李玉涵没有说话，他只是轻轻地去抚摸柳无梅的凌乱的头发，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悲痛，也充满了怜惜。柳无梅忽然放开了李玉涵，自袖中拔出了一柄雪亮的匕首，她一刀竟向自己的心窝刺下去了。李玉涵发疯似的抱住她，颤声说： 不不，你怎么能这样，你快住手。 柳无梅已是泪流满面，他说： 我已经拖累了你这么久，求求你，求求你让我死。 我死了之后，别人就会原谅你了。 李玉涵跺着脚说：你死，你死了之后，我还能活下去吗？柳无梅身子一阵颤抖，手中的匕首当落在了石板上，她也紧紧地抱住了李玉涵，放声大哭。 蝴蝶花他们全都瞧得愣住了，谁也猜不出这个夫妻他们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模样，莫非又是在作戏？ 只听柳无梅痛哭着说： 其实我怎么能舍得离开你呢？只不过我觉得你为我牺牲的太多了，我怎么能忍心再让你陪着我受苦呢？ 李玉涵柔声说： 自从你来了之后， 我每一天每一个时辰都是快乐的，我怎么能说是受苦呢？ 柳梅说：那么咱们走吧走吧，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住下来，什么人都不见。 李玉涵说： 可是你。 柳无梅凄然一笑说： 我也许还能活几个月，等这几个月。 李玉涵忽然打断他的话，柔声说： 不 不不不不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死。 不，我永远 要让你活下去。 柳梅说： 可是现在。 李玉涵说： 现在咱们没有绝望， 我们至少还有这五个人在手里吗？ 胡铁花他们越听越不明白了，越听越奇怪了。柳无梅为什么要死？他们为什么？ 突听李玉涵一声大喝：站住！ 你若再敢往前走，我就要他们的命。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将那暴雨梨花钉对准了胡铁花他们的身子，另一只手紧紧地拉住了柳梅，像是生怕失落了他。 世界上有人叹了一口气呀、啊。到了现在，你还不肯放手吗？ 哈，你这是何苦啊？ 这个声音，赫然正是 楚留香。楚留香，他没有死。谁救了他？胡铁花他们又惊又喜，失声呼道：“ 楚留香！”嘿嘿，楚留香，是你吗？ 他已经用不着回答了，只因为他们终于又见到了楚留香。 楚留香正站在最下面的一级石阶上，他果然不敢再往下面走一步，只因为他深深知道暴雨梨花钉的威力。现在，胡铁花他们五个人挤在了一间并不大的石室之中，每个人都在暴雨梨花钉的威力的控制之下，他们根本没有闪避的余地。 胡铁花跳起来大笑着说： 老臭虫啊，你没死啊？嗨，我就知道你死不了，天下有谁能要你的命啊？ 楚留香虽然在微笑，还是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： 哎，但这次若非有人救我，我的命啊已经被人要去了。 哦，真的有人来救你了？谁呀？ 你猜不出。 对，我实在是猜不出。 你自然猜不出，只因为我自己也想不到救我的人 竟然会是李冠宇李老前辈呀、啊。 胡铁花愣住了，失声说： 什么什么？儿子想要你的命，老子会去救你。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 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更没有要我命的意思，所有的事全都是这位李公子贤伉俪两个人安排出来的。 可是帅一帆那些人岂非全都是受了李冠宇所托而来的吗？ 这只不过是李公子在假传圣旨啊，儿子替老子说话，别人自然不会怀疑啊。 胡铁花说： 那李冠宇他为什么不否认呢？ 只因李老前辈7年前练功岔了气，全身都已经僵木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胡铁花越听越奇怪了， 他既已经全身僵木，那怎么能出手救你呢？ 李老前辈一生正直，最重江湖道义，他眼看着不平的事在他的眼前发生，而且还假借着他的名字，那心里的难受和气愤你我只怕是想象不到的，但他却偏偏只能眼睁睁地看，连动都不能动。 胡铁花一拍巴掌：那我明白了，莫非是在气急之下，那一股就已经被憋死的真气竟又被怒火所激动了吗？ 正是如此。 胡铁花说：哦，这后面的事你不说我也知道了。哦，柳无眉正要杀你的时候，瞧见李老前辈忽然又能走动又能说话了，他自然要大吃一惊，一个人眼见自己的阴谋就要被揭穿，谁都会害怕的。 不错， 等他再想杀你的时候，那五个老头子自然就不会再让他下手了。那个时候李玉涵只怕更是吓得连魂儿都没有了，所以立刻就追到这儿来了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 十成，你居然猜中了九成，这刀真难得。 胡铁花说：“你既然能找到这里，你为什么不将那几个上了当的老头子也带来呢？” 楚留香缓缓地说：“自己的事，自然还是应该我自己来解决。 你能解决得了吗？” 哼。我也不知道世上是否真的有不能解决的事，至少我到目前还没有遇见过。 这件事可以留到以后慢慢再说呀，但是他们两个人却一直在说个不停，竟然似乎忘了这是什么时候，这是什么地方，更好像全未瞧见李欧梅和李玉涵在一旁虎视眈眈的。宋田儿他们在一旁也实在是瞧得奇怪。 最令他们伤心的是，楚留香非但没有跟他们说话，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。他们 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跟胡铁花在那说个不停。 这其中只有苏蓉蓉知道楚留香的心，他知道他们此刻正是想用这些话来分散李玉涵的注意力。只要李玉涵稍有疏忽，楚留香立刻就可以夺下他手里的暴雨梨花钉。楚留香出手之快，苏蓉蓉是清楚得很的。怎奈李玉涵的眼睛还是眨也不眨地盯着楚留香，他的手里还是紧紧地扣住那一匣暴雨梨花钉。楚留香此时无论说什么，李玉涵竟好像全都听不见。但是只要楚留香的手一动，那暴雨梨花钉就会发射出来。苏蓉蓉不禁在暗中叹了一口气，因为她已经看出楚留香想夺下李玉涵手里的梨花钉，只怕比在虎口拔牙还要困难呢。突听李玉涵厉声说：“ 嗯，说完了吗？” 胡铁花说：“ 你难道也想说话吗？好， 好， 那我就先问你，楚留香究竟跟你有什么仇恨？你为什么要如此害他呀？” 李玉涵居然也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 他和我往日无怨，今日无仇，我要杀他，实在是情不得已呀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 你是说话呢还是放屁呢？” 李玉涵也不生气，竟又叹息了一声：“ 有许多事 我也知道你绝不会懂的。” 楚留香笑了笑说：“ 有许多事我本来的确是百思不得其解，现在却渐渐地想通了。” 李玉涵说：“ 哦。”楚留香说：“最令我想不通的就是， 你们既然救过我，为什么又要杀我呢？” 楚留香笑了笑接着说：“后来我才想通了这个道理，因为我已经发现你们根本就没有救过我。” 柳无梅说：“ 你难道忘了那天在石观音的密谷中？” 楚留香听到了他的话说：“ 不错，那天你的确杀了不少人，但却并不是为了救我。至于那个时候我已经逃出来了，你不杀那些人我也可以逃得出去的。” 柳无梅冷笑着说：“ 哼，你既然不肯承我的情，我也没法子。 楚留香说，你呀，你虽未救过我，可我还是很感激你，只因若非你出手相救，秋子王妇女和胡铁花他们只怕已死于石观音的毒酒了。 刘梅说， 唉，你居然还没有忘记这件事，倒也难得。楚留香说，我自然不会忘记，因为我一直在奇怪，你们是见到苏蓉蓉他们之后到沙漠去的，怎么会一到沙漠就能找到石观音那密谷呢？那密谷不但地势偏僻，人迹罕至，而且谷中的道路错综复杂，但是你们却像是轻车熟路，来去自如，这岂非是一件怪事呢？胡铁花纵然说， 哦，哎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这是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啊。 楚留香说，还有石观音用毒的功夫那是极精的，他配制出来的毒酒别人自然无法化解，所以他瞧见胡铁花他们喝了他的毒酒之后就立刻走了，因为他认为世上绝没有人能够解得了他们的毒，所以才会那么放心。他眼睛盯着柳无梅，缓缓地接着说，但是你却能轻描淡写的就将他们的中的毒解了，这岂非又是一件怪事啊？ 不错呀，他若不知道石观音那种酒的毒性，他怎么能够为我们解毒啊？ 柳无梅一双春花般的手紧紧地捏着自己的衣襟说， 怎么这两件事你们都已经想明白了吗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